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的新闻简报。观塘月华街冧露台意外，涉嫌雇用非法劳工的男子晚上获准以10,000元保释，下星期一翻警署报到。警方说这名男子是露台清拆工程的监工，下午到警署自首。警方晚上将他带到深水埗钦州街的单位逗留大约20分钟。意外中两名受伤的工人情况分别是危殆和严重。一名39岁男子被地铁车门夹伤，晚上8:30左右，那名男子在九龙塘站上车，列车开动之后发现右边膊头被车门夹住，列车驶到尾之后，伤者由救护员送往医院。大埔梧桐寨村的一级火警已经救熄，两男一女受轻伤，包括两名消防员，全部送去拿打素医院。火警发生在晚上大约9点，一间圣铁屋烧着，波及另外3间屋，消防出动3条喉灌救，1个钟头后将火救熄。海关的3名由内地返港市民的行李检获4600支未完税香烟，总值7,000元。海关提醒市民携带过量应课税香烟会被检控。年满18岁的市民离港外游超过24小时，回港的时候可以合法携带免税香烟60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煤矿爆炸，证实最少10个人死亡，一名矿工失踪，生存机会好微。官员表示大量气体从矿井排出，抢救十分困难。事发在昨天凌晨，初步调查显示出事煤矿在停产整顿期间，矿井东主擅自开工生产。美股经过上星期连续4个交易日上升之后，有投资者沽货获利。美国航空申请破产是911事件之后首间大航空公司破产，拖累其他航空公司包括联合航空开始初段跌2.5%，美利坚航空跌7%，三角洲航空跌6%。另外，市场关注联储局星期二议息结果，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是报8619点，跌12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288点，跌17点。伦敦股市亦都下跌，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4221点，跌100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939点，比本港寻日收市跌20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亦多局部地区性骤雨，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星期三同星期四展望持续天晴，亦都有局部地区性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现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有局部地区性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西部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5公里。西三冇风，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AM783、FM99.4 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劳工处会在8月份再度推出展翅计划，为离校青年提供多元化、免费的职前训练和工作实习机会。计划在8月15日至24日接受报名。劳工处会举办多个课程展览，职场招生。想知道展翅计划和展览的详情，请致电2835-2188或者浏览网页 www.yptp.com.hk。 尤其是世界跟你一起挽手创造未来，平淡中彼此给笑着对待。尤其是这个世界不分 歧视和偏见，埋没了很多人的潜能。只要我们放低这些人为的阻隔，这个世界自然会更融合更和谐。放低歧视与偏见，世界融合相连。平等机会委员会热线2511-8211。 男惊唔惊？ 少威唔惊。 男，你真系一啲都唔惊？ 少威有咩好惊啊？ 唔关你哋事，梗系唔惊啦。不过60位太阳使者正忙忙碌碌、频频扑扑咁准备佢哋嘅终极报告，我就唔信佢哋唔惊。 不过少威真有啲惊啊！ 惊咩啊？ 我睇你都唔知嗰日娜林同萧威一齐做 MC， 你话我哋系咪应该惊啊？ 8月16日，太阳计划2002太阳使者终极报告。惊 太阳计划2002 创造优质人生。 唔惊，未惊过。 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 各位，时间要倒流啦。我哋要翻返去星期一先。 点解咧？ 因为今晚我哋有黑色星期一。 黑色星期一啦，各位，今日咧将会系咧系第一集嘅。咁我哋其实咧，我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啦，而家喺心里边真系好有诚意咁，俾啲掌声阿云海。咁亦都唔使拍出手嘅，喺个心里边记住呢一个人。其实因为佢咧， 佢未死。 我哋要真系唔系讲笑，我唔系讲笑，系真嘅。因为咧，云海系永远做嘢咧系唔计利润，唔计，因为佢亦都知道帮呢一个 bang bang 咁嘅声嘅 logo 做嘢咧系唔可以计较金钱上嘅利益嘅。 嗯， 咁啊真系好多谢咧，我哋咧佢真系纯纯友情啦，我哋都极力而家帮佢争取紧一啲即系少少嘅啲吓。即系唔好信我住啊！你都系啊，云海唔好信我住啊！咁咧，即系云海头先，我哋喺出边咧已经即系开始倾谈啦。一连串咧，又会逢星期一咧会有一个叫黑色星期一嘅云海档案咁样噶吓。咁啊，第几头嗰几集咧，我哋将会集中中国 UFO。 系啦，咁啊，既然咧，因为我哋上一次讲到咧，即系中国咧地大物博啊，发现好多奇形怪状嘅嘢咧，都系唔要嘅，又或者得你烧咗佢啦咁样。 烧啦烧啦，或者烧啦。 咁啊，云海咧就好识执。啲即系正嘢嘅，佢真系执到，咁所以咧就就算系一啲国家嘅机密文件，自己偷睇过，冒住生命危险， 系 好彩由上个星期四条命保住到今晚，所以我哋今晚系好有幸咧，听到佢讲呢个黑色星期一。 钱我哋俾唔到佢啦 ，secure 我哋可以俾搵咗两个车佢翻屋企，系啦。 咁啊就系 Jason 一个嘅反应。 我哋喺几集嘅中国 UFO 之后咧，喺第四集咧，我哋将会讲咧，就一讲埋俾大家听先，好唔好啊，云海？ 好啦好啦， 讲俾大家听先啦，就系第四集咧，我哋将会咧就系研究 美国登陆月球究竟是否真的？ 系啦，因为上个星期啱啱同一个朋友咧就讲起呢件事，我哋讲起 crop circle 嘅一个麦田圈，嗯、然之后咧就系、是、讲美国登陆月球啦。咁大家都知道系1969年嘅时候啦，岩石堂 啱啱我出咗世之后一个月， 系啦，系咩？ 系啊， 咁我插咗支旗， 佢为咗庆祝我出世，所以佢登陆噶嘛。 咁就话咧，佢插咗支旗就喺月球就话啦，呢一步就系代表人类嘅一大步。 系 咁但系啱啱好似咧有一啲电视节目咧就做完出嚟就话系假的， 系假嘅。今朝我去完美国领事馆之后，我 feel 过佢哋态度之后咧，我觉得美国登陆月球都好有机会系假嘅。呢度我谂有去过美国领事馆嘅朋友，我谂你大家都会 feel 到系好紧张啊！紧张唔系因为攞唔攞到个 visa， 系佢会问啲咩离谱问题，令到你会兴。 嗱，虽然咧我未去过美国领事馆，但系咧听阿 Jason 头先嘅形容咧，即系之前 因 为 咧你朝头早九点钟去到咧，九点钟你去到一个咁世界强国 super power 嘅领事馆咧，你唔会觉得佢哋啲人系会好燥噶嘛？哦，原来佢哋今朝嗰个鬼佬，哇，真系好啦，好声啲，你叫佢外籍人士啦吓、外籍人士啦 ，sorry 啊，头先收翻吓，不过收唔翻由得佢。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去到咧，我唔系流民啊嘛，你明唔明啊？我慢慢行上楼梯。 你咪今日嗰啲打扮 是？我直情系煲胎，大佬我成日曾荫权咁啊！ 哦，即系去到啲人认错你，呢个系咪郑伊？咁似郑伊健嘅 系 嘛？ 我系流民啊！咁佢就我上紧楼梯，佢话 you go over there，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我话喂，而家朝头早九点钟啫 ，cool down 啊？点解你琴晚你老婆系咪同你嗌交啊？ 星期一啊嘛 ，Monday Morning Syndrome 啊。 所以我哋今日有黑色星期一，系为咗纪念美国领事馆人嘅态度嘅。 我相信咧，佢哋都好识广东话嘅，咁亦都可能系有听过电台 yes, 一电台。 My name is Jason. Yes. Hello. 咁啊，好似话都吓搞掂咗。 多谢佢哋， 希望你改善下态度。 佢哋态度好好啊，其对其他啲人 系。散步，平静地卧于清风中的千里，没有一丝他奈何。可惜，都靠近些观后，人间的纷争太清楚。蓝天的海都在不好望，愿可知一切为何。看见事实将比我放松，向不一边太多讨恶，静下说谎。 就到阿 Jason 咧，将泰琪嘅呢一集《一切为何》咧送俾琴日朝早令佢受咗好多气嘅美国领事馆嘅朋友听。佢而家仲喺出边咧，将佢今日嘅经历咧讲俾各界嘅朋友听。我冇去过，我唔知道啊。我只系知道有好多朋友都去过呢一个地方，都好受气咁翻嚟。咁一切为何呢？我相信咧，只有佢哋先可以解释。不问点解。只求应该点解决点做好啦，可以选择去，可以选择唔去，系咪咁巴闭呢？都可能系啩。 Up to the skies and see. 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 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Just killed a man, put a gun against his head, pulled my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Mama, Mommy! Mia, Mamma Mia. Mamma Mia, let me go. Beelzebub has a devil put aside for me. For me. 这歌你有啲咩感觉啊？我就觉得咧，好似咧，似有啲人咧喺度跑完步，回紧气咁，喺度问你：喂，仲跑啊，好唔好啊？有 Queen 的 Bohemian Rhapsody， 有 Rock 味加上 Opera 味的这首歌曲。12点22分稍后时间我们会有云海加上 Jason 还有彭静黑色星期一了。收到一位听众的 email， 他叫 Ken， 他问我彭静究竟烦恼是什么颜色的，你觉得烦恼是什么颜色的？我觉得烦恼咩颜色都唔系，我觉得烦恼系 S I C K， 系 sick。 如果烦恼是 SICK 式的话，咁嚟到人面前，我哋嗰段变成病人 patient。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所以咧，要赶走呢啲烦恼咧，一定要需要时间，系 patient 嘅。要等呢个黑色嘅柳丁，等桃子嘅出现，都要等32个月啦。咁如果你要等云海嘅话咧，好快一阵间就会见到啦。 以前人生扭曲咗， 现在定心看清楚。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至凌晨2点， 香港电台125台， 行情 曾志贤， 夜妈妈与夜爸爸。 郑秀文上一次流泪， 黑色星期一。 欢迎欢迎欢迎！第一日的黑色星期一， 上咗呢一只太空船啦。 系，呢个有呢个一只有怪声嘅太空船。 呢个系阿波罗， 系 113号。 有船长， 船长云老海先生。 有呢个团员啦，有 Jason 啦，同埋有柏正嘅。 我都系掹车边， 咁都得。 不过都着到套太空衣咁解。 我着唔落， 冇错。 喂，我哋今晚呢一个即系黑色星期一嘅档案咧，就喺云海嘅呢个其中一个档案嘅一页啫。 系冇错。 因为佢实在系无底深潭， 实在系你 check 唔到佢究竟识几多嘢嘅，所以大家你放弃啦。 唔系咁，我咧即系今日其实好好嘅，因为个时间好 match， 就系因为咧嗱，星期一。踏向星期二，今日已經13號了，咁啊真係哇！ 黑色 星期， 即係響外國西洋嘅説法，13真係不長。 係啊， 所以阿波羅13號自從嗰次發生意外之後，以後就唔準。 係真事嚟嘅，因為太空總署其實咧都迷信嘅。自從阿波羅13號嗰次意外之後咧，係不但止所有嘅穿梭機嘅號碼都唔可以13之外咧，都唔可以13號升空嘅。但原本上年咧就打破呢個慣例嘅，原本想十控仲要公布埋俾美國嘅傳媒聽，嗱我13號升空，我哋唔怕扯嘅。點知咧嗰日就話有少少機件故障咧，就褪咗兩三日。 啊都係冇喺13號， 冇錯啦。 嗱，我哋一路成日即係我哋聽到嘅 UFO 個案咧，就唔喺墨西哥咧，就係美國啦；唔係美國咧，就係啲可能蘇聯啦。係好少咧，會即 係 中國大陸嗰度即係聽到啲 UFO 嘅。 我要澄清，上個禮拜咧 ，Jason 講咧話我咩揭露呢啲 file 嗱，嗰個咧係九月我會先講嘅。係嗰個咧，九月嗰份咧就係咧當時 你有冇命捱到九月？ 有九月嗰份咧就唔係嗰份。就是、其實是美國有個部門就是一班即係可以話自己的專家啦，就寫了一沓嘅檔案。嗰沓檔案就是講喺呢20、30年嚟一些比較係最完整、最解釋唔到，同埋涉及到好多即係政府部門都解釋唔到嘅 UFO case 咧。咁就係每成沓。成個 file 咧係要交遞俾每一個嘅中國政府嘅官員嘅，咁嗰沓咧裏邊啲 case 咧，我就九月先講啦。 啊，又會落喺你嘅手上，即係你又會知道。 唔係，我係八卦睇到少少啫。 嗱，咁嗰個唔好揭露住啦，嗰個唔好講佢點樣得到啦。到時咧九月咧，大家就會知道究竟雲海咧係因咩途徑同埋點解佢會攞到呢啲 file 啦。 咁但係今日咧要講嘅就係中國大陸啲 case， 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好可惜，其實係香港有個即係香港人有個。我覺得是誤解的一個想法，以為呢中國人是比中國大陸裏面是比較少 UFO case， 同埋好似中國人研究 UFO 的人冇美國咁多，或者冇歐洲咁多。但呢一個呢是完全錯誤的，完全錯誤到點呢？我可以話個真相俾大家，就係咧喺聯合國裏面咧，其實有個憲章嘅，即係有個所謂嘅守則啦嚇。個守則就係咧列明咗他日，呢個係真係有存在嘅守則嚟，就係當日如果他日如果有一啲嘅外星或者外來嘅地球以外嘅外星人嚟到地球嘅時候咧，咁咧。即係有 procedure 喎，即係有程序嘅喎，就係咧，如果 land 即係正式 official， 即係正式係呢個官方性嚇 land 降落地球嘅時候咧，咁係有編排嘅，就係頭五個人首先去接見呢班外星人嘅，真事嚟㗎。咁頭五個係邊啲咧？就係 阿江佢哋啦。 其實你講得啱，就係咧頭五個常任理事國嘅總統，即係包括如果而家有人 land 咧，就係江澤民有份去 係 啦，係啦。咁但係咧第六個係邊個咧？ 我直情係講明㗎， 係 即係美國總統。中國嘅領導人 係啦， 可能日本嘅首相 冇日本冇反，日本冇反，俄羅斯、法國、 英國 同埋英國冇錯啦，呢五個國家嘅領導人就有權去首先接見呢班外星人。 好光榮啊！身為中國人，係 啦，但係我話 俾你 聽，好光榮係冇錯，但係仲光榮嘅係第六個，係邊個咧？都 雲海第六個就係你啦， 唔係第六個咧， 冇國家領導人 係我，但係咧。 都是一個中國人， 都是一個中國人。 冇錯，第六位咧都係一個中國 先生。 唔係，你突然間講周潤發，我接唔到咪 咯。咁係邊個咧？ 其實咧就係一個中國而家個研究 UFO 嘅一個可以話係最 赤手可以 係啦，冇錯，亦都係一個可能總舵主啦，我咁形容啦。而家叫做孫適立嘅 先生 嘅，冇錯。咁佢亦都係咧係喺中國裏邊即係。統領住咁多個 UFO 研究所嘅一個人員嚟嘅，咁佢就第六位可以接見呢兩位先， 但反而唔係美國向總署嘅， 冇錯， 就中文嘅中國人， 但係點解有咁嘅出現咧？ 係咯。 嚇點解無端端揾有中國嘅 UFO 代表出現去接見 咧？但唔係揾美國，唔係揾俄羅斯，唔係揾英國咧，唔通佢加入咗世貿？ 嗯， 其實咧都係差唔多，因為個人口問題就係話咧，原來喺聯合國嘅報告裏邊咧，就話如果正正常常對UFO 有興趣，再去到有研究嘅中國人啊， 嗯， 原來係研究 UFO 嘅人數比例咧係佔全球最多。 哇！ 包括係講緊即係可能中國、香港、台灣同埋所有全國嘅華，即係全世界嘅華僑，研究 UFO 嘅人種咧。原來中國人是最多， 嗯， 即係佢哋嘅比例係點計翻咧？佢話差唔多有五個中國人裏邊咧，就有一個咧係差唔多有對 UFO 咧係有興趣同埋去研究。 嗯，但係其實如果我哋成日都覺得中國好似冇咩 UFO， 會唔會因為佢哋即係感覺上佢哋嘅平民嘅科技或者佢哋屋企擁有嘅攝錄器材係冇咁發達，咁所以咧唔係咁多時候可以隨手拍到一啲個案，同埋佢哋嗰啲即係傳達信息唔咁發達， 係冇錯。 冚住咧， 其實咧唔係，其實冚住咧就一啲都唔係，因為咧喺中國， 喂中國人嗰啲一樣。 哇！喂，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喎，即係中國嘅可能有一啲嘅政策咧，即係好多嘢都話唔准講，唔准問。 系 唔准咩、都唔准， 打个十几亿把口。 嗯，但系呢样嘢唔会唔准，因为咧其实喺中国政府，尤其是近代呢几十年嚟啊，其实中国政府系比较鼓励去研究 UFO 嘅。 嗯， 其实呢件系真事，但系只不过头先你讲点解好似中国啲大陆嘅 UFO case 咁少人讲咧？因为其实传达嗰个科技唔够，例如你外国、可能喺聖地牙哥有一單 UFO case 咧，嗱啲 internet 啊、傳媒啊、報紙啊，已經開始去討論啦，起碼有個討論先。但你中國嚟講，其實呢樣嘢已經難去廣泛地去討論。 即如果發生喺個農村嗰度又冇電，又冇電話嘅，咁點樣？ 可能個農村嗰個農夫琴日見到 UFO， 其實佢唔想講。 會啲啊，會啲啊。 係啊，大佬。佢可能第日要繼續耕田咧，佢冇心機去揾一個人同你講嘅，你明唔明？所以其實呢單 case 咧，我頭先即你哋上次嘅 Jingle 喺度講啦，其實1981年咧。嘅7月24日啊，咁其實就發生一單咧非常非常對於外國嘅 UFO 專家嚟講，對於中國嘅 UFO 專家嚟講，甚至對於中國人嚟講咧，都一個好大件事，因為當時咧係可以話歷史上啦，中國最多人口人數去同埋最多嘅省份自治區見到一啲嘅 UFO 現象。 呢、這個現象究竟係點樣嘅咧？係咪即係同啲外國人見到嘅都係一個 飛碟 嘅 飛碟群咁樣？嗱，其實咧，我覺得中國咧呢單 case 咧，其實我覺得幾有趣嘅地方就係佢一嚟第一單最多人目擊嘅個案咧，就已經係同全球經典嗰啲飛碟形態咧係完全唔同嘅。 佢哋一條龍嚟嘅。 你咁樣形容咧，其實我又唔能夠反對你喎，因為其中有啲 長形嘅蚯蚓咁喺空中飛。 我又唔可以反對你，因為我啱啱好 detail 講點解你頭先講個龍形咧係冇得唔可以講係錯，因為咧其中有啲地區嘅目擊者咧，佢係用盤龍啊去形容嗰個 UFO 嘅。咁個 UFO 係啦係啦，所以我都諗緊，其實中國人點解自稱龍的傳人都有啲原因嘅。咁而呢單目擊個案咧，其實我講下一個地點先啦。當時咧係1981年嘅7月24日啦，夜晚咧由夜晚嘅10点几開始至到11点几嘅時間啦。咁其實目擊嘅地區係廣泛到點咧？廣泛到最南邊係可以去到雲南省， 係 雲南省再去到緬甸邊境嘅路西鎮，再去到西藏嘅昌都市，再去到成都，再去到呢、這個 即係佢淨係整咗個中國一日遊喎， 係佢係由南向南嘅西南面去到西北東北邊咧，都見到，例如可能去到呢個 西南去到東北， 係啦。 哦，佢前成班 UFO 啲外星人係早機去晚機，反天天出團嗰啲喎。 你可以咁講㗎，因為到當時咧，目擊例如西藏嗰、那個嗰、那個地區，昌都啊，一個西藏高原嘅地方見到，之後仲要去到 青海西宁市的首富见到， 但见到那些人嗰、那个佢哋嘅，即系佢哋系咪可信嘅咧？ 嗱，一阵慢慢讲啦，咁啊，再讲啲地方先啦。去到远到连呼和浩特，即系内蒙，都见到，连河北省嘅保定亦都见到。南边再少少咧，就系武汉市亦都见到。而呢一扎嘅自治区同埋省份咧，目击呢个 case 嘅人口咧，可以话上千万嘅。 歌名叫做 Coldplay， 应该是说歌名是叫做 In My Place， 他们是 Coldplay。 黑色星期一， 剛才我想啊，雲海咧喺度講話，中國有好多不同嘅地方嘅人咧，都會見到呢一個 UFO 嘅現象咧。一萬一千人對，即係一萬一千人，二萬幾對眼睇嘅嘢，我諗唔會係假啩，係一樣喎。佢哋睇啲嘢 唔 係 只一萬一千人，即係 好有說服力啦。 成千萬嘅中國人咧，喺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區， 嗯， 有報道同冇報道嘅咁多嘅人咧，係目擊到同一款 同埋咦點解聽到啲怪聲嘅？ 咩怪聲？ 同一款同埋呢個同一種嘅 UFO 嘅，同埋嗰個方向咧，大家方向其實有奇怪嘅地方，有時啲欣欣再講。佢哋目擊到啲乜嘢咧？其實開頭咧，大家咧即係有啲個案，例如比較 example， 當時有個四川嘅個案啦，四川喺呢、這個我要睇翻個名先，叫李塘鎮啊。李塘鎮嘅地方咧，有一個黃先生咧，當時目擊個天空嘅時候咧，就係佢夜晚10:37開始望到個天嘅時候咧，佢就見到一個咧係有人形容就係一個豆形，或者有人形容係一個鵝蛋形嘅發光物體，係發得好光嘅，光到咧佢直情形容為咧你嗰個月亮喺隔離咧，佢比嗰個月亮更光嘅一個物體。咁就開頭係個鵝蛋形嘅啫，係咪先？啲鵝蛋人可能你估可能會唔會其他嘢，或者係一啲嘅一啲嘅衛星啊？ 佢哋嗰時話咩？中國嗰啲有嗰啲輕氣嗰啲，即係嗰啲飛船咧。 冇，佢就唔係嗰種嘅，直情係鵝蛋形係向上嘅，即係下邊乜都冇，發光嘅係啦。咁你就咁樣望到咁奇怪嘅光體喺天空咧，已經其實係怪啦。咁但係後來咧，每一個目擊個案都係同樣嘅嚇。之後見到個鵝蛋形所做出嘅嘢咧。就更加其實令到啲人係奇怪，甚至呢個個案咧係其他地區嘅 UFO case 咧都冇噶。 嗯， 就係點咧？嗰個鵝蛋形嘅發光體咧，竟然咧開始伸出少少個光體嘅柱形嘅嘢咧， 嚇 就伸出出嚟少少，之後咧就向住 即係 一條線嘅啫，一條線嘅光體伸咗出嚟少少，即係停留咗喺個空間一路。其實佢原本一路喐緊飛緊嘅，但飛得好慢嘅，即係佢唔似其他嘅 UFO case 一啄一聲冇咗，佢飛得好慢，喺個半空一路咁樣轉嘅時候咧，咁其中一條嘅光體伸咗出嚟，之後嗰條光體點咧？就是、慢慢咧，伸咗另一條嘅光，好光嘅光體，就圍住一個鵝蛋形嘅光體咧喺度轉圈。一路轉，一路轉，一路轉，一路轉，由兩個圈轉到三個圈，轉到四個圈，最多啲人目擊嘅， 即係層疊咁樣。佢即係好似一個土星嗰個環咁樣轉。 我形容俾你聽就似咩咧？似而家咧你買嗰啲蚊香。 哦， 佢你吊住嗰個位咧，就係嗰個鵝蛋形。之後佢係伸咗條光柱出嚟咧，嗰條光柱係圍住鵝蛋形轉嗰個蚊香形嘅柱體，但係嗰條光圍住嗰條光體咧都係發光嘅。 哇！全部人都見到同一個圖案，都係咁樣。 每個城市、每個鄉鎮、每個山區啲中國人目擊嘅 UFO 個案，嗰嚿嘢都係咁樣。開頭係鵝蛋形，一路飛下飛下，佢就伸咗條光柱，一路圈轉。啲人咧最少嘅係望到三個嘅光嘅圈啦，發光環啦，最多嘅係望到七個圈嘅光環嘅。 哇！究竟呢啲係咩嚟？ 係啦，咁啲人即係開頭啲人睇嘅時候， 會唔會係啲花式嘅飛機喺度表演？ 哇！要花 冇咁嘅科技咯， 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 冇咁嘅科技。 如果花式表演可以去到咧，即係可以伸出一條光柱而圍住好似蚊香形咁樣，嗰條光柱都可以，即係你意思就係話個光柱可以扭曲喎。 嗯。 扭曲的光柱围住嗰个鹅蛋形嘅嘢，一路喺度转，转嘅时候咧，一度转，一路咧，嗰个光柱成个我形容为蚊香形嘅嘢咧，系一路仲要系移动嘅， 即系仲飞紧嘅， 飞紧嘅。而嗰个飞紧嘅途中咧，唔会话好似烟咁咧，嗰度过咗一层烟咁雾，而系整体地一起飞。 晚上噶啦，已经系 十点零钟。但系个问题系咧，啲人目击嘅时候咧，由佢一路飞，一路喷出一条可以扭个光柱，扭七个圈到。佢哋形容話，通常係由東邊睇到降落喺西邊嘅西山，或者係西邊嘅雲層裏面冇咗，係可以維持一個鐘頭。 哇！ 即係好 confirm 睇到，肯定就唔係佢閃一閃嗰啲，即係 冇錯啦，冇錯，唔係閃一閃，而係咁樣嘅形態嘅 UFO 咧，係所有地區目擊嘅個案嘅人都係咁樣形容出嚟嘅。咁個問題就係話啦，因為開頭啲人都去問翻，第二日去問啦，問啲天文台或者問一啲飛機工程嘅人啦，甚至一啲嘅佢哋好得意嘅。我頭先想講話點解中國係有鼓勵研究 UFO 咧，就係、是、當時咧，甚至四川省同埋一啲嘅貴州省啦、安徽省等等嘅地方咧，佢有啲講出嚟比較有趣嘅就係佢哋當時有啲嘅中國梁計。 梁繼章，一個中國梁繼章， 中國梁繼嘅科學研究院嘅每一個研究院裏面咧，你真係諗唔到喎， 真係有個梁繼章喺度。 唔係，每一個研究院裏面咧，竟然咧係有一個咧 UFO 調查小組， 係啊，陰濕。 嗱，1981年我哋中國政府已經有啦，每一個研究院已經有個咁嘅小組咧，係研究 UFO。所以點解話中國人咁多研究 UFO？ 即其實，但係佢哋有冇好多相片嘅咧？其實 我懷疑有啲相片佢哋係拍咗，不過佢哋唔會公開，冇錯啦。因為美國人同中國人做嘢太唔同啦。美國人一拍到你就哇， 我哋有，我哋有，你冇，我哋有，你冇，你想嚟我國家啊？俾錢先啦，去第咩銀行 攞版權啦， 跟住你嚟俾我侮辱下先。 哎呀，你唔好咁 啦。唔係，咁但係有位入去㗎啦。我覺得咧係佢哋應該有好多呢啲相片同埋 video， 即係當年81年嗰陣時候可能未必有 video 啦，可能有相片或者係一啲比較詳細記錄嘅嘢嘅。咁但係佢未必會真係攞出嚟俾啲記者公開等等。咁嗰個調查小組，其中四川省嗰個先啦，四川省嗰個中國科技研究院嗰個 UFO 研究調查小組咧，佢當時有一班人都係目擊嗰個 UFO 嗰個蚊香型嘅飛法咧，都係佢哋由鵝蛋型開始見，由西邊去到東邊。由東面去到西面落去個斜位，之後一路喺度轉，有光體係扭曲個光體，一路圍住轉七個圈，之後落到去佢唔見咗個位置。咁而佢當時咧，四川省嘅 UFO 分會係另一個分會嚟噶咯喎嚇，你話中國幾多呢啲？就喺之後嗰日同埋之後嗰個星期接到。鄰近地區收到的 UFO 目擊報告咧，寫得好詳細，話見到啲咩，見到啲乜嗰啲咧，全部都係話俾人聽，見到嗰只即係 蚊香 蚊香型嘅飛機，即係唔係飛機啦，蚊香型嘅 UFO 啦，仲要係所有人形容嘅嘢，又係中間係發黃色光，但係有時嗰啲嗰個光體圈嗰度咧係有少少藍色偏綠嘅，你完全喺現代佢哋去調查過，因為嗰個兩個小組都係進行調查啦，就話當時就算俾你有飛機，就算俾你有人造衛星，就算你俾你任何嘅現代有人類用得嘅飛行器， 不是這樣的， 都發唔到一種咁嘅形態，可以去到咁樣一路轉圈有光體之餘，仲要喺度飛嘅，而係仲要係一粒聲 都冇啊！即可能會唔會係高飛所以？其實佢見到咁即係咁嘅光蚊香型，可能佢已經係喺好高嘅，因為可能係好大隻嘅，咁喺好高咪聽唔到聲咯。 你講呢、這個諗、這個、法咧，就係、是、其實咧後來咧有個法國嘅 UFO 專家，我覺得真係幾可惜嘅啫，因為法國嘅 UFO 專家特登去到中國就係研究呢單 case 嘅。咁、當時佢分析咗一啲嘢幾有趣嘅，就係、是、佢將每一個地區見到個時間同埋角度，即係例如個，因為佢哋原來中國人睇 UFO 個 mark 低個記錄， 佢哋一手指屈指就知道呢個係東南偏南吹緊西風喎。 你覺得佢真係幾叻？因為佢哋有時例如我哋可以望住 UFO 咧，佢哋原來 mark 低係 mark 點咧？例如 mark 低時間、地點、位置之外咧，佢原來係 mark 低個角度，即係我隻眼。扭高幾多個角度去望到個 UFO？ 哇！即係邊個話我哋啲即係教育唔高㗎？喺中國原來好高嚇， 好叻！ 喂，四大發明啊嘛，我哋 就好嘢喎！ 係啊，即係我都冇。 但原來我哋香港啲教育係比下去喎，咁比法，你叫個細路仔而家望幾多度？我諗佢一定一度都望。 什麼都不知道， 一度都望唔到。 咁啊啱喎，真係我亦都冇諗過，原來 冇諗過佢會咁樣計咯。即係嗱，我而家水平線望落去，望上去45度角咧，就見到個 UFO 喺大約幾遠嗰度。 係啦，咁原來咧佢每一個唔同嘅報告省份啲人咧，都 mark 得嚟佢自己個嗰、那個可能佢講緊係寧夏省嗰邊寧夏自治區，佢望到嗰個係十度斜過去平線啲嘅，接近水平線嘅望到個 UFO。喺青海嘅西寧市，佢幾可能二十幾度去望到個 UFO。咁嗰個法國嗰個研究專家其實好有心啊！咁佢咧直情將個圖咧畫得好，我其實就模仿佢咧。 雲海已經畫咗， 唔係我係模仿佢畫咗個圖啫。咁就係呢個咧，其中一個。呢、這個就係最頂係一個呼和浩特啦，內蒙啦。嗱、 呢度如果你大家用個腦去幻想呢個圖咧，即係個龜殼咁啊， 係冇錯冇錯， 好似個龜殼，即係斬咗條頸，斬咗啲手腳，斬條龜尾，咁啊中間兩畫打橫一洞中間，咁就係一個六角形咁啊長六角形嘅物體嚟嘅。 個頭咧就向呢、這個即係東北。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是、大約係咁樣。 咁佢就 mark 曬所有嘅地點、方位，例如嗰個城市同嗰個城市嘅距離，嗰、那個同埋每個人目擊嘅角度，之後佢哋一 mark 出嚟咧，佢哋嗰個法國專家就認為咧。如果呢個計算係冇錯誤嘅話咧，嗰隻鵝蛋形同埋佢噴出嚟嗰個七個圈咧，個光體咧嘅直徑咧係可以有176厘咁大。 哇！176厘啊， 係，即係嗰個高度當然好高啦。但係佢嗰個直徑竟然係 一個176厘嘅蚊香。 係啦，冇錯啦，冇錯，發光嘅蚊香。 可以幾多人用啊？ 可以嚇，可以整冧好多蚊。 係。冇錯，咁當時嗰個法國專家就話啦，佢話俾著你係飛機， 你有冇一个飞机系有176里嘅直径咧？佢话冇可能嘅。呢个系一个佢自己认为，就算比着佢嘅军机试飞乜嘢都好，都冇可能发生。 呢个世界就冇可能有一只军机系176里。一点钟新闻报告之后，继续中国 UFO 档案。 哇，真系好难想象，点解可以系咁嘅？ 俗世的小星星，怀着多少负托？回看，全来自失意的躯壳。可笑是岁月似火，会尽磨灭身心方觉。是谁仍给我心感觉？天路地路还有你给我快乐，并非不经不意不觉给我沉默。天变地变还有你真心不变，洗刷旧事旧轮廓，使我夜里不自觉没有寂寞。俗世的小星星其实不怎合作，离去常留下伤心的主角。当我为挫折烦恼，怕独承受天天漂泊，突然仍收到你嘱托。天路地路还有你给我快乐，并非一般所说感慨世情凉薄。天变地还有你真心不变，不再为现实难过，不再害怕路途的险恶。这一夜能活在你的心中，我感觉有了你，我心底温暖多。有了你，一朝一落同我，完全没有问为何，你对我的爱为何陪着我，仍像那最初。天路地路还有你给我快乐，并非一般所说感慨世情凉薄。天变地变还有你真心不变，不再为现实难过，不再害怕路途的险恶。这一夜能活在你的心中，我感觉在你心中，我感觉感谢你。 作曲钟镇涛，填词卢永强，编曲 Edward Chan Charles Lee， 监制钟镇涛，歌名叫做《还有你》，给我快乐。